第210集，你们做的都对，我无话可说。任毅是被两个耳光扇醒的，他没有昏迷太久，睁开眼睛一看，他们在一个停车场里。任毅觉得这处怎么看怎么眼熟，这分明是以前白燕藏身的那个废弃游乐场啊。黄燕将他拽下车，他低头一看，自己又被绑住了。 往前走，进那个游客大厅。 黄燕手里拖着两个行李箱，任毅看了看四周，一片荒凉，他就是想跑也没地方跑。紫燕就在这里吗？紫燕是否觉得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认为警方不会想到他还敢回到这里？哼，确实大胆，确实出人意料。任毅一路被黄燕催促着穿过大厅，走进后面的办公区域，最后眼前出现了一间亮着灯的办公室。黄燕过去推开了门，一个中长发的男人佝偻着腰背对着他们，他面前则是三个亮着的电脑屏幕。任毅在上面看到了那间别墅还有游乐场的一些监控画面，一股熟悉的味道涌入鼻息，且浓度不低，是汽油。任毅皱了皱鼻子，任何人都能分辨出这个味道，何况是他。他的目光本能地在屋子里寻找汽油，果然在角落里找到了几个汽油桶。他心中生疑，却又觉得这件事不值得生疑，这帮变态纵火犯带着汽油有什么可奇怪的？电脑前的男人转过身来，是一个30出头的微胖男子，满脸浮肿和熬夜的痕迹，头发脏乱，神态畏缩，厚厚的眼镜后面是一对死鱼眼。 你是青燕吧？老板呢？我把东西和人都带来了。 紫燕不在这里。 那老板在哪里？ 紫燕说让我留下来陪你们。 青燕突然笑了一下，一嘴的烂牙令人厌恶不已。 什么意思？ 青燕的手突然伸了出来，在空气中拽了一下。任毅视力极好，他隐约看出青燕手里的可能是一条鱼线，他心叫不好，但已经来不及反应。下一秒，就见那一块一块的吊顶突然崩裂，哗啦哗啦地掉了下来，伴随着汽油将这间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淋了个遍，包括这三个人。任毅和黄燕被吊顶砸倒在地，虽然不算疼，但乱七八糟的塑料板和龙骨盖在身上，脚下汽油又打滑，他们一时根本爬不起来，更别提逃跑。青燕手中摸起一个打火机，狂笑道： 让光明神带走一切吧！ 任毅心中只剩下绝望，没想到作为一个消防员，他最后的命运真的是葬身火海。砰的一声枪响，青燕的身体被巨大的冲击力向后推去，撞翻了他的电脑和桌子，最终扑倒在地。喷涌的鲜血与地上的汽油混杂，两者为比重而争相排斥推搡，最终汽油浮在了鲜血之上。任毅惊讶地转过头，一道高大的身躯堵在门口，夕阳的余韵从他的背后挥洒而来，用金光勾勒出他的轮廓，如天神降临般熠熠生辉。 龚应贤。 任毅看着龚应贤，正因为惊吓和惊讶说不出话来，就见一旁的黄燕挣扎着爬了起来，口中骂骂咧咧： 我操，吓死老子。 龚应贤将枪收了起来，用一只手搬开那堆吊顶材料，把任毅扶了起来。他紧张地抚摸着任毅的前胸后背，急道： 你受伤没有？哪里疼？ 任毅看了看龚应贤，又看了看黄燕，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哎，紫燕是怎么发现的？什么时候发现的？ 黄燕边说边走到青燕身边，蹲下身用两指探了一下她的动脉。 挂了。 龚应贤看着任毅僵硬的模样更担心了，他抚上任毅的脸： 你怎么了？不要吓唬我。 任毅似乎明白了，黄燕走到任毅身边调侃道： 哎，兄弟，你太能作了，我要是真的黄燕，你不死我也残废了。 说着用匕首割开了绑着任毅的绳子。龚应贤目光闪烁，有些不敢直视任毅，他低声说： 真正的黄燕已经被我们抓住了。我们设了这个局，想用白燕引出紫燕。 仁义的大脑呈现短暂的空白，好半晌才缓过神来，听着周围渐进的警车声和人声，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恍然间他竟不知该作何想法。他轻颤着说： 秋妍。 龚应贤刚要张嘴，几个便衣大步流星地走进了房间，为首那个英姿飒爽明艳动人的女人恰好拥有刚刚盘旋于她脑海和唇齿间的名字。而她本以为这个人死了，还为她的死深深的悲痛与自责。秋妍看到仁义有些尴尬又有些惭愧。 仁队长，对不起，整件事很复杂。 我先送你回医院，你的身体。 仁义就像一个突然通了电的机器人，从静到动的转变极为生硬。他猛地甩开了龚应贤的胳膊，他的拳头先于他的大脑做出了反应，挥向龚应贤的脸。也许是太过震惊，也许是根本就不想闪躲，仁义的拳速并不快，却还是稳稳当当地打在了龚应贤的脸上。龚应贤后退了几步，脚下打滑，狼狈地摔倒在了滑腻的汽油和脏污里，凌乱的刘海挡住了眼睛，看不出他的情绪。仁义全身都在发抖，手抖得尤其厉害。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会对龚应贤挥拳头，放在以前他怎么会舍得呢？可是他也同样没想过龚应贤会这么对他。仁义无法去看龚应贤，他直接从龚应贤身上跨了过去，向外走去。紧绷的时刻过去以后，仁义现在才感觉到身体传来的警告，疼痛。他整个胸腹处传来钻心的痛，而他甚至不知道这是心痛还是肋骨在痛，又或者同时在折磨他。疼痛伴随在一呼一吸间，提醒着他这段时间他都经历了什么。他两腿发软，几乎就要跌倒了，只好坐在一个废弃的花坛边上，轻轻地喘着气。诸多思绪交杂在一起，仁义的大脑依旧是混乱不已，很多之前想不通的问题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可又多了其他想不通的，唯一清晰而明确的情绪只剩下了愤怒，极端的愤怒。他像个傻逼一样被这帮人耍得团团转，他以为自己正在经历人生的至暗时刻，他从不曾这样消沉，结果到头来他的那些伤心、痛苦、疑惑、愧疚、悔恨，还有之前对龚应贤的那些紧张、担忧、心疼，全都是他妈的没有意义的笑话。他妈的算个什么东西？他的悲喜哪里比得上警方办案重要？哪里比得上龚应贤的正义事业重要？所以他那么痛苦，那么自责，那么害怕，不过是因为他蠢。就像郑培说的，他蠢。脚步声从身后响起，仁义分辨得出那是谁的，他先发制人，冷漠地说： 不要跟我说话。 仁队长，真的对不起，我们都没想到你会跟踪应贤，防弹衣我们也只准备了两套，因为你实在是一个不会撒谎的人，你的情绪都写在脸上，而这个计划太重要了，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你们抓到紫燕了吗？还不是被他发现了。 前面是骗过去了，最后不知道哪个环节被他发现，但现在青燕、白燕以及他的几个窝点都被我们端了，他的骨干成员里只有程燕，也就是张文和蓝燕还没有抓到，而蓝燕的身份我们已经有了眉目。紫燕现在几乎等于光杆司令，接下来只能逃亡了。这个我们布了3个月的局， 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 3个月，所以你们早就抓到黄燕了，却一直不告诉我。他没有一天不祈祷尽快抓到害死孙定义的凶手，对中队、对孙定义的父母及未婚妻有个交代。结果最关心的人是最后知道的。 任队长，你完全有理由愤怒，我们都对你感到很抱歉，但我们确实也是有苦衷的。一方面来自破案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上面对我们翻案的阻挠，我们不得已只好暗中行动，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够了，你们做的都对，我无话可说，不要再来烦我了。